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 You belong to me 如果是有普選的話，我相信就會有很多對香港有心的人士會出來參選。如果最終是有削弱或者繞過，或者是跟這個提名委員會，他那個實質的提名權是有相違背的話，這個就會有機會是違反了基本法。 大家就不要用一個好像去街市買菜這樣的方式去評估。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林記。 大班，我們的片頭這麼漂亮，這個聲音靚到這樣的位置，真是超級無敵的。叫做虛擬的這個聲音，現在就回歸正傳先，有個貴客在電話旁邊。現在我們5點10分，大家在聽的《風波裡的自由風》。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有林記，不見得人的，另外有個見得人的，有個好大聲的鄭兼漢。我們當然要講這個。電話旁邊就有個 老友記，本來這個老友記平時是找他講金融、財經、自由經濟，今天就以一個受害者的身份出席我們的節目，變成了我們D100的特約記者，就是李兆富，李兆富你好，Simon，喂，李兆富，喂，是啊，你為什麼這麼大鑊，無端端坐地鐵，你不是有車的嗎？ 我不駕駛，香港打算地鐵方便，怎知撞板了。今實際上撞板，其實過程是非常之得人驚。你 講嚟聽聽，是怎樣？ 我自己在車上，幾點到？因為我趕著1點鐘去觀塘吃飯，那時候應該是12點50多分，就在潮頸嶺去油塘那條仔路。 那個站很短，但你走了幾十秒就聽到第一下巨響，見到真的好像有東西爆炸。大家想是甚麼事呢，然後車已經慢了下來，然後隔多差不多10多秒就來第二次巨響，其實車裡面的乘客就已經挺害怕的，開始避開 曾經有閃光的車卡，車前面車後面。如是者，車輛看到它一路慢下來的時候，它過多差不多30秒就差不多停了下來。停了在隧道中間的時候，就聽到第三聲巨響。那時候已經看到在後面傳過來的閃光，還有人說哇有煙啊，大家開始向車一邊 慢慢移向一邊，於是者就在車裡等了一陣間，然後就聽到第四下，我自己數著有四下，四下巨響之後就靜下來，然後就車廂裡面就開始有些焗，有些乘客就拉開了那些緊急的通氣的窗，最 應該這樣說，在過程中其實乘客雖然有少少不安，有少惶恐，但沒什麼混亂，都有些比較冷靜的。很鎮定的，大家等一等，沒事的。那車還未埋站，是不是還在隧道中間？差不多跟站差，其實只是100米左右，但就停在那裡了，沒有動。就停在那裡了。 其實大家看不到前面有多遠，就一路在拍車長塞個門，車長是不肯出來的，差不多4、5分鐘之後，一路沒有廣播，4、5分鐘之後，車長自然打開一點，我們現在有人在拍到門。

跟自己親戚朋友 暫時不營運的了，大家自己去搭其他交通工具。你那個車是不是你來過站了100米，是不是後來再開到站才放你出來，還是怎樣？沒有，大家在車前面走出去，即是在隧道那裡走，在隧道那裡走。是啊，是啊，哦，這樣。但那裡很短的，幾步路而已。幾步路而已，OK。 黑色星期一，今天是哪一天呢？一不離二，二不離三，一下子一路坐的士，電影院亂飛，然後一下子跟地鐵輪到來，又撞車隧道口。好，地鐵這個真是too big to fail，我覺得你銀行，你們懂得說too big to fail，但香港地鐵根本就是too big to fail，你的電話不行，Simon，你的電話不行，你有沒有下載我們的apps？ 用我們的APP說好過，是嗎？好，多謝你，我們暫時談到這裡，最新消息，將軍澳線都一定是7:30未必可以，說未必可以，所以不要那麼老定，想7:30就可以。電視是12:40分到50分左右開始發生，50分，即是說如果到7:30都未可以，差不多到7個小時都搞不定。你跟誰說話？究竟什麼事呢？ 我那個出不到鏡，我答他嘴，他講完了，你還沒說話，你講話我答你嘴，工程師，我想請教一下，為什麼會爆炸呢？爆炸就一定是電箱爆炸，要是電壓，一般是電壓，即是叫我們叫火牛，一定是電箱爆炸，因為電纜就不會爆炸，隧道裡面也有電箱。 當然啦，你的纜要供電，供電一定有個電箱的，現在我們有 有業界人士讓他講好我講就是叫什麼話 我們暫時的了解就是應該是未真的有一個爆炸的發生的 集電工在混亂的時候整個是扯掉了並且停留在港電纜上大家車在走所以就有巨響扯掉的時候是扯掉了消息那些煙是從哪裡來的呢煙就是當那個集電工跟電線接觸不良的時候因為電線始終 那個是港鐵製造商的車卡製造商是來自哪裡的是甚麼車來的港鐵那個市區線的租國系列車來的總之是一個長春的製造的車系 這件事有幾個可能性可能是如果我們看現場的照片可能是車本身例如集電工控制的高度控制得不好等等造成的所以是有可能的車卡的設計令到今次的事故發生如果是這樣說的話來自長春車廠的車會不會重複出現這個意外呢 擔不擔心其實重複出現的意外有可能的如果他設計有問題或者他很喜歡控制得不好例如這輛車可能大家平時坐的都留意到車身的高度上落可能有些困難但其實這個問題架架車都有的因為他本身設計可能有出了瑕疵這麼危險這個要港鐵他們自己要去正視這個問題不可以說 繼續駕車有懷疑都載客你說有懷疑都載客應該我們的理解車廂當然是標準化要配合香港鐵路的系統隧道的高度和上面電纜的距離等等全部要配合才行今次是否有些東西不配合呢 跟車廂有沒有關係呢暫時就未有結論是不是這樣是的因為需要詳細調查因為例如剛剛出了一些新的問題跟事教授要處理其實在現場的你就很熟悉那些工程的事為什麼要搞那麼久呢即是十二點多到七點半都說未必搞得定七個小時發生什麼事因為一般如果鐵路有架空電纜的意外我們看以前油麻地段電纜的事故其實基本來說都是三至四個小時基本但因為剛才我們都看同事的消息就是說 剛剛試車的時候連帶可能因為他剛才我們這樣說可能扯得習近公的時候有些火花原來影響到其他的系統現在是要重新再搶修過現在是要所以時間一定要這麼久是啦沒錯多謝你大家還有沒有問題問他 大伯沒有啦那麼清楚多謝你UZI還有大伯在這裡你不是代表公司的立場說話嗎當然不是我們港鐵的消息是一班員工自殺將故障的情況發表出來的你不擔心公司你不擔心公司說你多厚嗎 我們至今還很安全至今即是不會調你做夜班的是不是還在做夜班的多謝你多謝你好好啊如果你問地鐵公關就不會說那麼多話給你聽你有沒有找人公關我們當然有啦很努力找誰啊 公關當然要找阿May啦找誰而已那你為什麼不找阿May啊你試試再找阿May姐好不好TVNews那個May姐你告訴他如果再不回覆你電話我公開的手提電話我也好像有的鬥快公開的手提電話不是說他開玩笑的喂工程師是 有什麼高見呢對於長春車場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一不離二大家對中國製造的車已經不是很有信心再發生這樣的事故還要影響了全香港九龍的交通很厲害集運幾個小時因為我也擔心我也不知道去公展會呢 都不知道怕不怕這個沒有影響的影響路面的交通地鐵每天地鐵載幾百萬人有幾樣東西看到的 第一就好像剛才Simon、李兆富那樣說 香港的乘客就很守秩序雖然你看到在電視有個金毛 就罵那些工作人員? 是,但問題大部分的乘客都是很守規矩 第二就很慶幸沒有意外發生 沒有人傷 你說究竟是電箱爆,又或像UZI說,撞到Cable 拉了習近公要有待調查 但我認為,如果不會是Cable出事 因為電纜是輸電 就是拿電一定是電箱壞了但現在供電系統壞了是勾到那些線勾下來沒有斷到沒有斷到但是整個集電工集電工即是那些一個圈那些繃了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很擔心車廂的設計有問題 如果幾個小時才能換到都算大件事大工程一定是 訓練有素令人感覺到沒有信心香港電台的記者拍到調景嶺站的工作人員正在用牆梯看頂逐個地方在檢查逐個位置看哪裡還有鬆所有行車以安全為主現在我覺得最大的關心是什麼 情況底下才那裡脫出來是不是正常的損耗或者壞了這或是設計最擔心一般來說你坐飛機好坐車好壞車一點都不奇怪任何東西都會壞的是不是設計的問題還有是不是出廠的時候它那個QC 品質檢查品質檢查是不是出事呢這就是大家擔心的地方因為每天載400萬乘客你會害怕的還有是不是有不同的車卡所以現在有些立法會議員就立刻走出來當然抽水了就說這個地鐵又外判了一些保養會不會影響了質素就要地鐵立法會解話我覺得尋求真相是應該的但是不是應該立法會呢 我又覺得有時候很奇怪我覺得他第一時間出來解話我又不明白為何要去立法會我們有個鐵路管理局你由政府交代解釋得好的<笑> 飛機壞了就新聞的又不明白飛機壞了就新聞的又不明白好像有人滯留嘛滯留就新聞的就飛機預了的那你壞機走不了那香港人不知道就不知道這件事那航空公司安排問題飛機壞沒問題飛機經常都壞你最怕它不弄你坐飛機如果飛機壞了飛你才死我就試過了它不是壞了飛它就是壞不飛吳飛吳先生你明天再來過 市民就覺得不斷加價之餘故障率好像不斷上升我們的系統是否老化現在轉用大陸車長春車我們的電話是831138我們在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可能都像李兆富那樣在現場你都可以說一下打電話來說一下是不是遲到或者是回不到家之類的你可以打電話來我們稍後找一些議員都要找一些議員來談談當區的議員最後再見如果是有普選的話我相信就會有很多對香港有心的人士會出來參選 若果最终是有削弱或者绕过或者是跟这个提名委员会他那个实质的提名权是有相违背的话这个就会有机会违反了基本法大家就不要用一个好像去街市买菜这样的方式去评估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寒吳志森林記大班剛剛走出去有些很緊急的事務要處理現在在直播室有林記和吳志森你在鏡頭前面只看到吳志森因為林記例牌在鏡頭外面 好了我們電話1831138呼籲這條線遇到意外事件被困的我們的聽眾打電話來講一下現場的情況是怎樣現在說到7時半都未必搞得定但好像大班所說意外是總有的現在要調查究竟是不是跟新的車卡 有關長春車廠的車廠有關呢但是應變的措施呢林記其實港鐵這麼多次這些意外應變就應該很簡單很熟悉的很容易做的為什麼好像搞得這麼吵架每次都被乘客罵到反艇的呢是的真是怪 我這個時間我們請來當區的區議員也是立法會的議員范國威范國威你好吳志森林記你好是范國威喂今次又不是很好我怕今晚回不到家應變那裡很吵架的你了解是怎樣我的了解將軍澳港鐵支線2002年8月18號通車到現在比其他的支線特別多信號故障和意外 我們今次還未知道發生這個是否爆炸是否這個同時艦有關斷裂的問題的話這個在未來日子當然我們要求港鐵交報告但是應變措施在過去這麼多次每次發生事故之後港鐵始終都是未處理得好所以我們是大力批評的那個應變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呢第一就是那個接駁的巴士我舉例就是好像 在12時50分發生事故在整整個半小時之後 將軍澳寶林站去到2時15分 都沒有任何一部接駁巴士去到那裡接載那些乘客去其他地方多久半個小時兩點十五分都沒有任何一部第二就是接駁巴士的安排只是接載乘客由將軍澳坑口 條頸嶺去到觀塘再遠一點就沒有了 特別是將軍澳如果有些過海的 乘客的話是完全沒有接駁的，所以那些乘客可能在將軍澳、調景嶺要蹉跎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才上車，然後再去到觀塘，再乘搭由港鐵提供的吳京油塘站的就才過到海去回北角的，那裡犧牲了很多時間，這個也是我們大力批評港鐵那個不 原先的地方，第三就是站頭的員工在多次的事故裏面，其實就港鐵提供給他們的培訓，都是不能夠熟悉的，就是乘客，如果是過去恆常地址是搭港鐵的話，他們想知道有些什麼巴士、小巴，又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可以選擇去到他們的目的地的話，港鐵的員工不能夠第一時間提供得到較為適切或準確的資料，很多時乘客就變成會鼓噪、不知所措，我舉一個例子，今天又是我所屬的團體新聞主同盟，有區議員在現場會看到有個員工會在寶林站教市民，如果他想去兩個港鐵站之後的將軍澳站，他就竟然教他們搭這個機場巴士線，就不是搭一條是在區裏面循環的一個巴士線，這些也是會令到居民有很不滿。所以我們希望港鐵真的要 很深切去反省，因為事故而帶來的對乘客種種的不便是要作出這個改善的。其實整個意外天書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有些外國地方他們會經常有意外的，有handbook，譬如說你有什麼壞了，你對本書，你就對本書去公佈資料，就是這麼簡單，為什麼他們不做呢？港鐵到現在都不難的。我相信有做，但是做得不完善，而且我始終都有個判斷，就是現在港鐵那個 在香港的集體運輸的市場的佔有率是非常非常之大，稍有意外的話，就變成其他本來輔助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不是真的發揮得到作用呢？這個也是剛才我講到，譬如好像將軍澳現在已經很少這個過海隧道巴士線，過去地區人士為什麼反對運輸署那些 巴士路線重組計劃，削掉差不多所有的過海隧道巴士線，就是擔心好像今天這樣的情況，如果港鐵一出事的話，就成為孤島了。范各位，有兩件事想問你，過海的，真的我要去中環的，本來搭地鐵去的，在那裡怎樣去中環呢？ 如果根據港鐵今天的方案的話，無論如何都要找到巴士也好、小巴也好，又或者港鐵的接載服務好，出回觀塘，接著幾逼都好，就再搭港鐵吳京油塘站的特別班次，就去回北角和鐵東，但就騰截很多時間，其實浪費了很多香港人的時間成本，亦造成大混亂。現在另外一條線有乘客這樣說，問那些職員，我想去東涌，怎樣去呢？是不是搭機場巴士? 機場巴士線是可以的，可以去到的，如果不是就要搭港鐵自己去荃灣荃灣荃灣荃灣荃灣線、麗景再轉回機場線，才去到東涌。不過有個好消息，港鐵說已經完成維修，陸續恢復正常，希望趕得及放工時間，現在都差不多要放工了，但范國威 今次其實問題是很嚴重的，因為到由12點50分、40分開始到5點多鐘，現在已經陸續恢復正常，有一說就說去到7點多鐘才全面正常，即是要搞成5到7個小時，其實是不是一個相當嚴重的事故呢？是非常嚴重的，將軍澳港鐵支線過去10年以來最嚴重的事故來的，未試過的，在10年前試過曾經有一次是在過海隧道的 亦都是出現了一些事故，那次都很大件事的，但是過了10年，今次是最嚴重，而且影響的乘客的數目、範圍和時間的長度是最長的。今次剛才 我們訪問了一個港鐵的工程師，我們就問到他跟在長春 製造的車卡的設計，早前你記不記得說不是很符合路軌的標準，有些東西會突出來會勾到的，會不會跟這件事都有關呢？是不是上面都不是很適合標準所以勾到呢？他的說法當然不能排除這些可能性，有沒有機會是設計的問題呢？你們跟進會不會跟著這個方向可以這樣想？ 我們要跟進的，不關這個事，但這個都是長春的車廂，我們要深究，所以今天我亦寫了信要求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盡快召開這個特別會議，不單止是好像運房局政府那樣要求港鐵提交報告，還要跟我們去商討應變的措施是否發揮它應該要有的效果。 希望你們可以密切跟進，多謝你，今晚TVB有個頒獎禮，台慶完了，就在將軍澳電視城舉行，如果我理解沒錯，他們會在將軍澳的哪個站呢？ 好像是都是在蘋果日報停室通不時的那個站，就會接載乘客進去電視城那裡，如果沒有記錯，究竟今晚會不會調景嶺站，沒錯，調景嶺站會不會那些車停在那裡的時候，人們搭不到地鐵進去呢？現在最新消息就說恢復正常服務， 調查事件的方向是怎樣？現在有說法是在將軍澳駛往油塘的列車在11點40分的時候經過油塘的時候，供電有問題，高壓電纜安全裝置跳掣，同時也有一列調景嶺站向油塘方向的列車同樣是跳掣，近調景嶺站一段20多米的電纜是偏離原來的位置和受損，即是勾到，如果不是無端端跌下來，他不說，這幾部分細節那些不說， 只是說挑戰，只是一個普通的故障，好像又不是很符合現實。如果你在現場的聽眾聽到，電場的乘客聽到砰四下，那你真是害怕的，那些是不是爆炸來的呢？還是什麼來的呢？好了，我們請來另一位朋友，厲害，公共交通評論員林鴻達，你好林鴻達。你好，森哥。林鴻達， 你是不是受害者？我幸好不是受害者，但是完全看到今次事件，我都很震驚。怎麼震驚法？震驚的點在哪裡？問題是列車本身，整個地鐵系統方面來說，剛才也有朋友說過，我不重複了。 反而這次你整件事就看到搞到整個將軍澳好像跟對外、跟市區的連接完全癱瘓了，影響了當地居民或者要進去上班的市民朋友。 兩邊都不行了，出來又有問題，進去又有問題，就變成一個孤島。還有下午有一段時間，將軍澳道說不知是有交通意外，搞到簡直連真的完全可以說搞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將軍澳出入市區的你都不知道再去哪裡找路走。 你認為這是港鐵的設計問題，還是以鐵路為主的香港的交通政策問題，還是什麼問題呢？還是道路設計的問題呢？你覺得？ 我想是幾樣問題混在一起的。第一就是說， 你整體的道路網或者整個交通的配套是很局限性的，你看回現在將軍澳連接市區道路，直接的道路網就只有將軍澳隧道和寶林道。又或者如果你不介意兜路的，你可以經營業路或者坑口道就上清水灣道出去清水灣道那邊走，沒錯，西貢那邊走，那邊走，沒有的，你看清楚，其實有條私家路叫維景道的，就是維景灣伴自己拿去的，其實很方便那條路，但不知道為什麼，但不是普通人不可以開放，是的。 我要糾正一下，那條路正確名稱憲報叫做景澳路，但的確是屬於太古地產的維景灣半私家路，平時不對外開放。所以有應變、有問題、有意外的政府是否應該立即實施一個緊急的措施去開放它，借著來先呢？為什麼沒有人去想這些事呢？ 這個我完全舉腳贊成的，這次事件就很反映到完全斷了交通道路網，你本身已經是，你為什麼政府不去立即作出一個行動呢？你起碼你運用那條路，雖然是單線來回，但起碼還可以容讓到起碼給巴士、小巴、的士這類公共交通服務去做一個 緊急的疏導先，還有第二件事，森哥你剛才說到有一件事是很對的，偏袒去鐵路為主的交通規劃，可以說今次也是一個大錯特錯。現在將軍澳人口大約是40萬，公共屋邨 居屋屋苑加上私人住宅，總共有50個屋苑，但地鐵本身問過港鐵那邊的朋友拿回資料，現在將軍澳線正常來說每小時的班次是28車，即是每個小時只能夠最高是 再大概6萬至7萬人次左右的，那你變成完全的配套令到將軍澳要出入將軍澳的市民只能依賴地鐵，今次事件就很清楚反映到有什麼事上來，沒有其他公共交通配套是可以支援到的。如果你其實 今次你說你還會看到一個很荒謬，不知道森哥阿琪有沒有看到，有人在網上拍到一些照片，就說巴士公司要調派一些平時是用來做旅遊用，即是載遊客那些開篷巴士來到去做疏導。今天下雨，是啊，但問題就是政府不斷收縮巴士公司的車隊規模， 所謂收窄他的空夠空間，鐵路為主，搞到巴士公司本身有什麼事起上來，現在搞到政府給車去支援，要拿這些車去做支援，你是不是一個荒謬？是的，非常荒謬。你看到整個政策，整體今次的事件就 我會覺得不僅僅是反映到將軍澳區的交通政策方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而甚至乎可以說顯涉到一個全港性的交通政策方面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陷在這裏。試一鋪就知道便知龍與鳳了，一直說什麼鐵路為主、環保，其實如果將軍澳還有一個問題很值得去說的，就是區內的就業配套是很不足的。 絕大部分住在將軍澳的居民都是要到區外去工作，你形成了一個很大量的在交通學上叫做一個叫做流動人口，所產生的交通負荷是很重要，但政府又最近又美其名就說路線重組巴士，實際上根本也是在收縮服務，這裏也是 事件真的已經反映到整個荒謬出來即是一鋪已經清楚了你看得到他看他到現在都還沒很詳細出來解釋究竟是怎樣包括意外的成因是什麼以及應變措施也沒有我們這個角度整個設計出了什麼問題整個設計還有一件事想想以前北角站經鰭魚涌去藍田有什麼事你不會影響到過海線 現在變成將軍澳線就強行拼了原本的觀塘線現在沒事的時候就說去益你港鐵的上蓋物業有事起來就連累整個港島九龍的交通都出事這件事是非常不合情理的是啊你影響到港島加上你今天下雨你市民那個 交通的時間一定有所影響尤其是路面方面來說你再進一步加重負荷現在我相信很多住在將軍澳的居民現在都在頭痛待會怎麼回家現在說陸續恢復正常剛剛宣布但是消息就 暫時都好像未是完全很實在現在就是港鐵宣布的 5時30分即是在20分鐘之前就恢復正常了他拖了一輛車我希望這個是真的也希望如果有不是的也歡迎大家打電話上來 總體都是可以說是去講回就是說今次我覺得政府應該是有幾樣東西應該去做的第一就是說剛才紀理所說的 澳景路的業權和使用權方面問題我想真的要很急切去處理第二就是要重新整理整個將軍澳區對外的公共交通服務我覺得真的很迫切多謝你林宏達我們見到這裡多謝你好拜拜澳景路我走過了有那個叫做什麼那個公園維嘉灣畔的 的業主其實他不是業主不知道為何會拿到證他車過我說在這裡出去快很多不用繞不用繞個圈又不用繞個圈果然就快到不得了我自己覺得那條路其實是應該對外開放的沒有車行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林記你好林記你好我想說說將軍澳這次地鐵事故又影響到其他那些其實本身巴士線那裡已經很有問題了重組那裡是啊是不是怎麼有問題法呢好像這個海線它本身早上有些過海線是快線譬如說好像那個692線是不是98 突然間就重組了取消了它變相了早上很多人上班都需要搭這條線現在搞到那段時間就要走一條大直路去到地鐵才去到地鐵站其實都挺不方便其實它重組還重組其實可以保留繁忙時間你都開好 他就直接取消了就算了直接沒有了是啊有什麼道理呢你乘地鐵是不是這個意思是啊是啊現在你是不是住將軍澳是啊我本身都是住將軍澳的現在這樣地鐵出了事要過海幾乎是不是不可能呢今天就真的亂了龍了是啊靠一條幹道而已就是地鐵 是啊你如果基本上你現在這樣的事故沒有了地鐵就是頭都痛了你住在哪個地鐵站附近最近的港鐵站是哪一個將軍澳站即是我自己就是明白明白那對你的影響怎樣今天是不是不用出去今天整個留在將軍澳周圍都去不到那你好啊你留在將軍澳都沒事可以不上班都可以是不是 我今天很想我今天遇症是放假而已都是不幸中的大幸 真的 謝謝你啊蔡先生 好謝謝 那條路呢我已經說那條路澳景路呢 我走過是沒有人沒有車，非常好的那條路，那些人用來做什麼你知不知道？ 那條路主要是用來跑步的，那條路我的理解維修保養、建築等等是政府付錢的，跟這個維景灣畔是沒有關係。那為什麼政府不能用來做一個公共的幹道？其實因為兜路的，將軍澳隧道是兜路進去的，譬如你要去蘋果日報，你要繞個大圈，為什麼你不能直接駁過去呢？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那個業權是怎樣的呢？那裡 為何會政府跟他建，為何會維修又不開放給公眾呢？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轉頭回來再談。如果是有普選的話，我相信就會有很多對香港有心的人士會出來參選。若果最終是有削弱或者繞過，或者是跟這個提名委員會 他那個實質的提名權是有雙違背的話，這個就會有機會違反了《基本法》。大家就不要用一個好像去街市買菜這樣的方式去評估。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 吳志森、林記，好了，直播室有林記有吳志森，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繼續講一些民生的議題，大家很關心，剛才講完將軍澳港鐵線全面恢復，差不多停了5個多小時，現在全面恢復，放工的朋友，如果你不怕塞得很厲害的話，我不知道最後是怎樣，你可以繼續用這條線，有些人沒得選擇的。 沒得選擇，沒有車，沒辦法，本身都塞車，東隧每晚6、7點鐘的時候都是排長龍了，已經沒錯。現在消委會今天有個公佈，我覺得都挺嚇人的，應該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在4月至9月期間，消委會在市面上買到44款食米， 包括34款白米和10款糙米做化驗，他們不時做化驗，看看有什麼含量等等，其中3款白米找到鎘的含量是超標的，這3款包括金豐年牌的長香玉米、金浪牌的增城絲苗米和金道牌的中國絲苗米。 而其中金道牌的中國絲苗米，鎘的含量高於法定標準相當多，消委會說如果每天吃3碗這些飯的話，就可能會出問題了。3碗真的很少，很多人每天3碗，隨時會吃到3碗飯。<笑> 金鋒連牌的長香玉米鎘的含量高於法定標準的1倍，這個才是3碗就會有事，其餘那兩個略高於法定標準，如果吃3碗這些長香玉米就會損害或者影響到腎臟或者健康。鎘是什麼東西呢？據國際權威機構指出，這是一個致癌物質，已經是證實了。 對人類是會構成癌症的一種物質，吃得多就會出事。這個時間我們請來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江卓山。江卓山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為何會有鎘在食物裏面或者在米裏面，究竟發生什麼事呢？鎘它的真正來源，譬如它在土壤本身可能會存在，譬如它 大概在耕地裏面的鎘可能是來自污水罐田、污水，或者是一些屬於受污染的水源，或者泥土也會有，是吧？對，但泥土也有地方來，可能是大氣飄塵飄下來，可能附近有些工業的煙囱，煙囱它就會飄過來，類似通常都是這些情況，或者之前可能有些垃圾堆肥等等， 等等，這些都可以是污染源來的，或者一些輪數的肥料， 輪掃肥料裏面可能有些鎘的污染了，可能肥料本身污染了落到那個耕地就會變成一個污染源。工作上，如果令農作物出來的鎘的超標可以比規定的法定上限高一倍或者高某個百分比，其實是不是污染都相當嚴重？因為我們不是就這樣用一些泥 去驗，在植物上驗，換句話來說，農作物吸收到的水、吸收到泥土裡面的東西，然後才會留在植物裡面，然後結成果實，然後才會有這個鎘。這是不是很嚴重的情況下才出現這種情況呢？ 其實嚴重這件事比較抽象，因為其實現在消委會驗到出來的所謂的超標米，在國內來說 不算得非常嚴重，不算得非常嚴重，國內是可以有更加嚴重的一些污染的情況。這麼厲害，現在就說4米的鎘最高的含量准許含量是0.1毫克每一公升，現在驗到金豐連排長香玉米是0.2235克每一公升，其他那兩種是0.143毫克和0.149毫克，內地那個有多嚴重呢？ 或者可以說，其實國家標準是0.2毫克每個，是的，其實比我們高一倍，沒錯，但在中國香港的標準一倍之下，其實在某些某些省份，某些可能是一些非鐵類的冶煉或者採礦行業比較發達的省份，當地的稻米的鎘超標的比率是更加高的。首先說了，首先內地標準已經比香港寬鬆，但是他們的鎘超標標準可能是去到50%左右。 例如一些省份是江西，今次金豐年產地都是來自江西，江西當地都是一直盛產銅或鋼鐵，可能是一些原因令到當地的耕地受污染情況比較嚴重。 五成即是0.2，即是變成0.3、0.4，0.4就100%了，是不是？ 5成是一個樣本量的5成，就不是說它超標多少成。樣本量5成，即是說你採的樣回來一半都污染了。好了，鎘這件事已經證實了一個致癌物質了。現在消委會說每天吃3碗金豐年就會有事了。其實所謂有事是去到多嚴重呢？ 其實鎘可以說鎘如何影響人體，即使它致癌之前已經可以影響人體的健康。在50年代日本有一個村，他們當地的大米就 因為受到鎘的污染，大家都不知道，吃了很多年之後，大家開始骨頭很痛，關節開始出現問題，慢慢發展了一個叫痛痛病的一種病症。因為吸收過多鎘會影響神功能的。 這些都是確切真的發生過的一些大米鎘污染之下令到整條村是有這樣的。那些有多嚴重？其實當年那個鎘的超標都挺嚴重的。多少來的？是的，還有當年可能那個地方人的食物的多元化，現在多元化，吃米多啦，是的，吃米那麼多，煮糧來的，吸收得比較多，沒錯。但其實現在在中國大陸有一些村，譬如他是自己種自己的米給自己吃的，而他在污染源附近，其實都有機會有這些情況的。 如果每天吃3碗出事的機會很大，3碗當然香港人吃飯越來越少，但有些人米都是主糧，吃3碗一點都不奇怪，一天碗半那麼大，我不計算你早餐，碗半都不是很多，對於一些男人來說做操作功夫的就是吃這些為主，會不會香港都有機會出事呢？其實你覺得 其實香港首先大陸米吃大陸米機會比較少，你可能自己買米和買泰國米、澳洲米、美國米，所以一來和香港吃的多元化一點，可能吃麵包、吃麵，未必一定全部餐餐吃飯，所以 即是立即出現痛痛病的機會可能低一點，因為人吸收也會排回，很多人吸收不到或者排走的都會。不過其實鎘講到尾，鎘是人體不需要的元素，吃多一有白利而無一害，而無一害而無一害會走。即是鬥也不要鬥，不要超不超標也好。但是譬如現在說大陸的米會很多，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驗過其他來的例如泰國或者美國或者香港有比較吃得多的米會不會都同樣有這個情況不多不少都會有呢其實看回消費會這次這個報告它真的超出香港標準其實算是比較緊的了即是起碼緊過中國和食物法典的標準看回它們有澳洲越南泰國的米都是遠低於標準那就安樂一點 起碼這樣就安樂一點，好，多謝你江卓山，我們談到這裡。江卓山是綠色和平的項目主任，怎麼選呢？ 我就盡量不吃大陸的東西，我當然是，你知道這些東西的源泉，因為它本身的污染源很嚴重，我剛才做了一些研究，基本上這些cadmium我們經常都見的，因為我們的充電電芯就是這些全部用cadmium做的，基本上所以說它86% 全球的cadmium都是用來做電芯的，我們平時所有的充電電芯基本上都是有這個元素，包括什麼呢？包括你現在的電話，電腦啊、電話、出事過的飛機都試過，那些是你啊，不是你，所以變成這些電池就很常見，但問題就是你整個河流污染，你的工廠譬如做這些電池的污染，那你怎樣呢？當然有一些朋友就成日說， 我們這陣子這麼多污染，日本那邊又說核輻射，分中國東西，但有一件事要注意，中國米有一個危險性，因為最近有些朋友喜歡吃日本米，有些日本米表面上寫著日本米，但產地有些很遮遮掩掩，日本米是個牌子，是日本米的牌子，中國 產的，所以是不是會有超標呢？這些要看消委會報告，會不會那些可能高級一點就沒事，要留意一下這件事。現在消委會做的那幾隻米，超標那幾隻米，包括金鳳蓮等等、金狼，在市面上有部份的超市或者金道牌中國絲苗仍然有售，要大家去追殺它，收回，沒有落架的。 大家要留意，如果你家裡有這些米的話，你看看暫時不要吃著先，海海蟲自己想吧，當然不要再買了。得意的地方就是什麼呢？消委會報了這個消息之後，這些超市或者零售就說他們的做法不是很準確，他們的抽樣是有些問題的，所以我們就照賣的。這就反映到什麼呢？就反映到第一消委會就沒什麼壓力，第二呢， 香港人的所謂的健康意識，食物安全意識真的不高，他夠膽這樣說在外國，封了你的店鋪了，整班湧出來，已經罵你，罵到你飛起，真的，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的命是賤一點的呢？我真的不知道，好了，我們的電話1831138，黃先生在這裡，黃先生， 你好， 想說說將軍澳那件事是吧？ 是啊，剛才我們有個專家講這個交通的，我聽上去有少少補充，他說到一條叫做影業路上去西貢那頭，那條其實是清水灣道，其實一方面去西貢，另一方面可以出去九龍的，另外還有一道就是說將軍澳計劃了一條橋，跨海大橋去 油塘灣，但到現在都很多年都在計劃當中，其實可以逼正就趕快建一條橋，幫助很大，而且好像這次那樣的話，希望多條路可以出九龍。沒錯，現時的說法好像是2016年才開工， 要2020年才完工，那條叫做將南隧道。 剛才你所說的中軍澳城，我自己住在將軍澳的， 50萬人口 其實可以逼政府趕快建這條跨海大橋，起碼多條路線、多條途徑可以出去。 好像現在我自己在將軍澳寶林站居住，我現在收工了，剛才聽你們所說已經恢復了。現在是甚麼情況？但我也怕它不行，所以我自己在九龍塘上班，我坐在搭地鐵去到鑽石山站，轉一個叫做91M的車，它回到寶林，經清水灣道。 現在我坐在這輛車回家，穩陣一點，你覺得是吧？是穩陣一點，搭地鐵你又怕那裡不知道搞些什麼事，上不上車都有問題。是啦，很冒險，未知環境，剛剛恢復而已，但都怕，有些補充。平日黃先生，你覺得將軍澳你住在將軍澳多久？ 20多年了。 你覺不覺得好像有些越來越孤島的感覺，向外交通？ 又不至於這樣，即是你對武士就好地地，有事就好像是不是，有些人問，搭到去東涌，搭到去將軍澳停了，問東涌怎麼去，過海怎麼過，大家都跟你要拗頭，然後才想得到，搭慣地鐵的話，會不會這樣呢？ 我們將軍澳其實出去香港和去尖沙咀呢， 香港乘地鐵方便，尖沙咀又有巴士線，就很快，走繞道觀塘繞道出去就很快，我們就不會乘地鐵，地鐵都兜大圈，兜大圈的，貴又耐，我們就這樣處理。香港如果好方便，如果地鐵沒事的話，如果過海的話，除了地鐵，是不是巴士也有很多卡座？有時候聽一個聽眾說，他有些線重組，這個做得不太好，很多卡座好像說，是不是？是啊，是啊。 我覺得很久沒回答了，過了搭地鐵多，多謝你，多謝你，深哥剛才你所說的這件事很久，我認識的朋友住將軍澳，譬如他要去尖沙咀去佐敦翻學，他們是搭地鐵過港島，最後港島過回去尖沙咀，真的這樣回的，每天都是這樣，這個最快的方法， 即是過到去北角， 是的，過到去北角，然後就再 再說港島線再跟中路轉快一點，快過你兜觀塘線，慢慢兜過大圈過去，所以變成有些巴士就要走觀塘繞道直達，的確就好很多。但如果你全部靠鐵路，那鐵路線事實上九龍那邊不方便，為什麼？譬如尖沙咀你要兜個圈經過整個站站停，經過九龍塘又再下來再轉個圈，才有油塘再進去將軍澳，這個就是個問題。 我就想問，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討論，這個以鐵路為主的香港交通政策已經維持了很長的時間，可能會超過十幾二十年，所有的所謂巴士線、小巴線的設計或重組都要用大政策作為一個優先，大家看得到，意思就是如果那條線是完全跟鐵路的線重疊的話，就不避開，完全避開，目的就很簡單，表面上就為大家聽，就不要重複資源，又不要令到路面交通特別阻塞，因為有很多車。 他經常用這個彌敦道做例子，很多吉車令到這麼污染，就是這些吉車沒有人走的巴士令到它這麼污染，所以要全面重組。實質是甚麼呢？實質是因為這個鐵路的投資非常龐大，你要它回本快，你一定要趕快客人去搭地鐵、搭港鐵，然後才能夠令到回本期縮短。所以呢， 其實港鐵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亦都是政府一個最大的股東，政府用政策去益包括政府自己在內的大股東和小股東，我自己這樣說是這樣的。但現在一件很嚴重的問題，就算是外國有些類似的設計也好，你的接駁要做得很好，譬如你港鐵作為一個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你有些次要的真的很直接能夠很方便地接駁，那些人就多些去坐。現在事實上就不是要經常兜個大圈，譬如你說寶林站坑口站，它原本就在將軍澳行車的隧道旁邊，你現在不是要兜個圈要經過下面其他站才，完全過海，譬如之前北角是直通藍田，為什麼你要選擇北人去入浩油塘呢？ 加上你康城線日出康城，開了之後有些車又直接去日出康城，就不經去寶林，那你怎麼搞呢？接駁固然是一個問題，接駁就是在平時 沒事沒幹的時候你都覺得他很煩厭，沒有端端多了時間，多了時間又要繞，這是一個問題。但是非常時期壞了，怎麼辦呢？這個才是要真正看的方案，見到真章了才看得到，你有沒有任何車給我可以去到我想去的目的地，是要快的，不要說應變措施，有沒有其他的車 本來走開那裡或者我走多幾個街口就可以達到的，原來是以鐵路為主，交通政策是沒有的，全部停了，停了，是沒有的，取消了，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應變措施，好像我們很多聽眾打電話來講，好像你所說的，看一本手冊而已，是的，第一步調動接駁車去哪裡，由哪裡去哪裡，去哪裡下一個站是怎樣等等，如果要成全線不行的話，step two就去過海，怎樣過海法，全部是很清楚的，不是第一次壞，是不是？都是很standardized的東西來的，我經常覺得都很標準化的東西來的，但是為什麼每次壞，由通知乘客到調動接駁車，到所有的其他的東西，都會反應是這麼慢的呢？他這個反應慢是第一件事，他很多時候有些東西是沒有做到或者做得不好，還有一件事他根本從來沒有想過的，正如剛才很多人所說的發言一個問題就是， 譬如一出事乘客不懂去東涌，那你怎麼回答呢？即是靠個站長自己的知識，你是沒有一本天書告訴你，譬如有什麼附近的所有替代接駁路線，兩個街口之後就有巴士站，就有一個去機場的巴士，你連這些東西都沒有的嘛，其實你應該有的嘛，你不要假設人家知道，真的不知道，你問我，如果我日日搭地鐵，譬如我搭地鐵回來這裡，我用地鐵再接巴士回來這裡，你突然間沒有了那個巴士， 怎麼回答呢？我回答什麼車呢？我除了選擇搭的士，你知道在中環越來越多車，現在就沒有的士，越來越少，因為過了租去炒，我真是不知道，所以就沒有辦法去解決。如果我問一個港鐵的職員，在中環有什麼車去到數碼港，他回答不了我的，你這個知識回答不了我的，那怎麼辦？打1823，我又要回來開咪了，那怎麼辦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打給大班， 大班你有沒有車車我的，是這樣的，大班搭什麼巴士，唯有打電話給他說大班你是不是有車在外面可以車到我回來，大部分的市民都是搭一種交通工具去他的目的地，是靠地鐵裏面的職員給他一個知識，我覺得在外國是好很多的，譬如我們人生路不熟，去旅行去到歐洲， 你問港鐵的地鐵的職員，他說到你你上去走穿過哪個街口就搭到那個車去哪裡，這些要應變的，很清楚的，你的公司可以做一個政策，為什麼不做這些事呢？就是了，我們要聽個新聞，183、138回來都當然有很多其他話題可以繼續說，這個話題你都可以打電話來，我們待會回來試試找到一些前繞法的一些法律觀點，轉頭再談。 如果是有普選的話，我相信就會有很多對香港有心的人士會出來參選。若果最終是有削弱或者繞過，或者是跟這個提名委員會那個實質的提名權是有相違背的話，這個就會有機會是違反了基本法。大家就不要用一個 好像去街市買菜那樣的方式去評估。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 封煙熱線1831138在直播室有林記有吳志森跟大家講講今天的熱門話題，當然這個將軍澳地鐵的嚴重的意外，當然影響非常之厲害，可幸的就是17時35分，5時35分就說 全面恢復正常，因為我們不在現場，我們只能夠靠我們的聽眾報料究竟情況是怎樣呢。陳先生你想發表意見，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請講陳先生，怎樣啊陳先生？是不是我啊？是啊，到你了，不好意思，要你等啊。新聞剛才。是啊，吳先生你好啊。你好啊。 我聽到今天說將軍澳那個鐵路 爆炸事件沒錯它的電纜或者叫電箱有些爆炸不是爆炸的可能勾了下來不知道消防就說有鬆脫電纜這樣不要緊這裡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們報又是鐵路的今年3月14日左右我到元朗去 走啊,睇下,搭飛機。我睇,就睇銀龍跟博醫院後邊個太空區個到呢。哦。個塞塞地。嗯。鐵路橋下邊啊。個橋等呢,就有個萬來,萬來機的都做本業。係,係。嗯。好,3月到,後來都7月,我再睇呢。 繼續還有在做他做了看那個橋躉西鐵橋躉正式橋躉那裡做工程接近那個橋躉不夠一米地方在那裡掘你說吧出了什麼問題呢沒有通知又沒有成功沒有公佈 我擔心因為溫州事件之後陰影還在你擔心他滑鬆了一條橋嗎是啊我想你不用這麼害怕橋躉會很深的不是滑滑會鬆的這樣吧吳生你或者聽聽我說不過你要快因為我們很多聽眾在等好嗎 我的鏡頭已經發現是沉降的現象明白好我們暫時聽到這裏先好嗎我相信那些工程人員都會看著的他們不會挖掉橋我想我們的工程的技術是沒有內地儀器掛多謝你好一個話題我林忌也有興趣講的亦都有相當有認識的就是講前繞法的問題前繞法的諮詢已經完了報告 在11月的時候已經向立法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匯報收到的諮詢的意見什麼叫前繞法呢其實就講了很多年了譬如舉個例很簡單前度男友或者前度老公離開了大家感情破裂但仍然繼續來找你而且一天傳很多短訊給你打電話給你甚至在你放工樓下的時候要求跟你聊天這也是一種纏繞的情況按照法律的說法一個人如果做出一連串的行為而一連串的行為對另一個人造成滋擾而亦知道或者應該知道這一連串的行為對這個人造成滋擾即是你知道的我故意去做 就是屬於刑事罪行希望立法刑事罪行當然有很多譬如婦女的團體我記得很多年前就說當然贊成因為不勝其煩又沒有什麼方法去禁止這些他跟著你他又沒有其他的事情沒有犯法沒有我又不是恐嚇你在樓下打個槍又看到他在那裡但是現在對於一些新聞工作者來說 這條法律如果成為一個刑事罪行的話我們就慘了你剛才最後叫他講答案都可能是纏繞那不是洛基執的咪姐我講是港鐵公關頭的咪姐我會打電話給他說你應該回應他說他是不回應於是我在一個小時裡面打了18次電話假若他就會報警會不會我這樣會是纏繞呢又或者我有一個採訪對象 他一直都不回應我的問題我在他樓下放工的時候我以前都做過這段事情尤其是政府的公務員官員在他放工的時候在停車場等他找部機對著他梁振英你有沒有說謊你有沒有說謊你有沒有什麼因為這件事如果這個立法法之後會不會對我們來說都會構成嚴重的纏繞的刑事罪行呢於是在這個法律裡面有一個所謂的豁免的條款所謂一個免責的條款就是說 你可以解釋是一個合理的行為的話，你可以為此而為自己申辯。問題關鍵就是什麼叫合理的行為呢？告了你，你才上庭抗辯。上庭找了律師是不是先慢慢跟你說，原來這個是合理行為，還要解釋我是合理的，是不是？告了你先，於是我做這件事，譬如我去採訪，我用狗仔隊，狗仔隊未必是壞事，有些採訪一定用狗仔隊才做得到，又或者我打電話之前，我就要想想有沒有機會被人告，如果告的話，我用這個合理行為作為抗辯。 你問上司，上司就說不要搞那麼多事了，算了，不想收到私信，不想收到私信，我不想付錢。那採訪是不是就是不用做呢？好了，這個時間我們請來一位新聞傳播的學者，杜耀明，跟我們說。杜你好。兩位好，兩位。這個問題已經說了很久了，前繞了我們很久，前繞了我們，我想如果我沒記錯，都沒有十年都有八載了， 不止2000年，法改會的報告，是吧，十，我不怪得我一直都忍了，很深刻。好了，到今天 說新聞界希望說不要將我們豁免在這條例之外，但是一直都做不到，只是說有合理行為你就抗辯。你認為足不足夠呢？這個完全不可能，因為法律上的東西，它真的好像剛才林記所說，它可以告了你先，然後纏繞你，甚至是可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的 就是纏繞你，甚至是可以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的一種的，即是一種陰影，你根本你不需要做的，你不會去纏繞人，而新聞界有什麼力量呢？其實一個其中一個力量就是纏繞， 採訪力量，甚至是可以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的，即是一種陰影，你根本你不需要做的，你不會去纏繞人，而新聞界有什麼力量呢？其實一個其中一個力量就是纏繞， 採訪力量， 甚至是可以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的，即是一種的，即是一種陰影，你根本你不需要做的，你不會去纏繞人，而新聞界有什麼力量呢？其實一個其中一個力量就是纏繞，採訪力量，甚至是可以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的，即是一種的，即是一種陰影，你根本你不需要做的，你不會去纏繞人，而新聞界有什麼力量呢？其實一個其中一個力量就是纏繞，採訪力量，甚至是可以做久而 你只能夠是現在應該說仲裁，要用一個協調去解決這些問題。但我想不到一件事，公訴就是由於沒有其他途徑，採力都傻的機構，用不是一個方法，賭王，我想不到其實我不知道這件事對新聞界會有沒有人，有沒有這樣的先例呢？香港有一個已經有一個做法叫禁制令，是吧？譬如說我認為這個人對我構成騷擾，我就有權要求在法庭頒一個禁制令，你不可以在我出入的範圍多少米，譬如10米或20米以內出現，否則就等於違反禁制令，就會被繩之於法。這個不是已經解決到問題？當然你說我去採訪，你可不可以最後用禁制令禁我呢？其實可以的。 如果你覺得我煩，是得的，合乎法例的，合乎公眾利益，當然不行。這件事已經解決了問題了，你認為用禁制令？禁制令就已經預知那件事會發生，但前繞就前繞了一個階段，可以再事後再聲討你，想完之後覺得都要開聲討你，才再做都未遲。禁制令已經知道你會來，我不想你來，這兩個變成這兩個加起來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什麼都不用做， 之前之後都可以搞你。 這就多到板斧辣很多禁制被你知道了起碼你知道被人禁制了你還去搞那你就很清楚但纏繞法恐怖的地方就是說 我不知道可能我打電話不斷18個電話去追叫他受訪問然後他已經成之於法然後就告你上庭你不能再停都沒用譬如我舉個例子我今天要找港鐵的發言人王美琪王美旺他一直都不回覆我我就視而不捨 就在一個鐘頭裏面打了20個電話給他舉個例子沒有做到的這件事流了言在留言信箱那裡或者就即使他聽到一聽到那聲音他就收線了我就繼續打給他這樣的做法會不會構成纏繞的行為呢如果單純是說一個行為合不合理這個就很難說了很難說了但你一定要加入一件事就是說譬如說人權的觀念裡面涉及到譬如說言論自由是寫到雞蛋大隻字作為一個首要的條件 要符合的話你有所謂合理的機會就大很多但問題現在都不是一個普通的法律裡面的字眼你還要很依靠執法機關律師的訴求說得很清楚去說服法庭信納了這是一個人權行先的言論自由行先的才合理才可能會 只要是傳媒本身是企硬的你知道有些賣唱銷的傳媒其實都不會接受這件事因為他們的生計一部分是來自採訪的所以大家一致的話我覺得他要承事我想他苦大代價企硬就很重要被人罵的我不相信這件事就算某些報紙 我想不只是自己利益我想不只是自己利益這也是公眾知的權利因為所謂狗仔隊不只是在娛樂版才出現有很多正正經經我們以為正經新聞的採訪牽涉到公眾利益的採訪都會用這個方法如果被禁制或被禁止的話公眾知的權利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他們的旨意在這裏所以我覺得應該大家應該在獄多謝你杜耀明杜耀明就是浸會大學的一位新聞傳播學者剛才杜耀明提出一個觀點很對的其實這個纏繞法不單止對新聞自由採訪表達的自由會受到影響示威的自由都會受到影響你試想一下例如雷曼的苦主如果有纏繞法纏繞銀行職員 纏繞銀行的門口你記得啦披麻戴孝在那裡整個靈堂整個銀行大班幅相在那裡隨時動你現在都走了他用禁制令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有少許時間待會都可以繼續解釋禁制令已經存在在那裡是可以工作的為什麼還要 所以整件事因為現行的制度裏面有些是不受保障譬如你不斷打電話或者一些你是底線以外的事你是累積一件事情譬如你在網上寫人譬如前陣子有些 有一位女明星政界的她試過一宗法庭給一個男生喜歡她向她送花袁利明人力的所以有這類案件不斷纏繞這類事主這個事實上是現行法例是不足夠的因為當執法機關對著這些案件這些私人糾紛他們不多理會我不太明白這個我也不明白是不是禁制令是一定要對方 去對你覺得是一個威脅的行為即是會傷害到你的身體有機會傷害你才可以禁制因為禁制是比較嚴的東西這是一個行平法的東西所以你要有一些很清楚也很明白在不妨礙他人自由的權利之下去做即是我不可以見到林忌你樣衰不是天天在數碼港 行來行去經常看上來看著玻璃不知道做什麼事有沒有任何不軌的行為有沒有任何威脅的事我就不覺得我就不需要沒有機會申請到禁制令你說服不了法官去阻止我行使我的自由他有個人權在那裡後面但纏繞就不同是另一個層次還有我現在覺得整個纏繞法的那份報告現在手上那份第八頁最後有八隻字那八隻字就說明一切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什麼事不是保安局嗎剛才看到以前保安局的副局長為什麼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來推一個纏繞法解都不通的發改會是公元2000年已經做了纏繞法的法律改革的建議13年14年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說不立法然後到現在有一個內地事務局你說要去搞一個纏繞法我看完這份報告我看到這八隻字我就會想為什麼不是你律政司建議從一個比較合理的改革關政治什麼事平衡一點的角度關內地什麼事為什麼會關政制和內地事纏繞法不拉更風馬牛不相及關他們什麼事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最大的疑點第二你看回例如偷拍的立法即是英國本身的法例在這幾年他們改革的所謂性罪行條例譬如你偷拍類似未經事主同意偷拍女事主那些案件前陣子有一宗大圍的不知什麼醫生就去拍了900多段影片女事主的下體 完全違反誠信當然他做醫生藉著做醫生的機會拍藉著這件事拍但是沒有法例告他他完全沒有法例去控告他這些偷拍因為他某程度上是在一個私人地方做不是一個公眾地方做是沒有法例去做的但是因此走掉了 律政司最初用一條非禮罪去告他但那條非禮罪就不成立於是沒有事雖然他後來都好像釘牌那邊移動衛生道德上不成立那邊移動他但是你的立法為什麼不是去針對好像英國那樣人家有法例的你偷拍有些性的關聯想的你知道那樣東西是為了性的目的去拍的那就已經犯法但我們不是一說要立法偷拍就經常要拉著狗仔隊偷拍來了現在同樣道理你纏繞 是一些感情關係的纏繞你不是很針對性新聞採訪豁免你不需要豁免你說明譬如是因為感情問題因為一些私人理由你就列清楚那些私人理由然後去做一些纏繞行為去立法一個很minimal的立法就解決所有問題或者反過來將某些東西可以不放在裡面某什麼原因不放在裡面他都有說譬如有些因為要偵查 偵查的原因你不放在裡面因為要新聞採訪的原因不放在裡面你不能隨便找一個人說我現在新聞採訪無端端就是採訪你的前妻那不行他們的藉口就會經常說你新聞採訪很闊你可以借個新聞採訪就做很多其他事情很多纏繞的事情你就可以反過來你只針對 感情、夫妻、關係你很窄那件事一定不能動到新聞也解不通一有感情因素就立刻中招清清楚楚我很記得你說2000年已經開始爭論我很記得我在另一個台節目裡面找過一些婦女團體上來 當然我們站在新聞界的立場覺得這件事不太合適婦女團體就這樣說吳志森 你一直阻止這個條例通過令到我們的姊姊妹妹受苦的你不要這樣先過了然後再談我說不行一定不行因為 條例是很清楚會令到整個新聞自由、新聞採訪受到很大的傷害，最後令到所有人包括你們、包括婦女團體一樣會受到很大的傷害。有些事情我們是不做得不採訪的，你們就變成很多事情是不能出街了。後來他都開始慢慢明白為什麼我們是這麼堅持， 政府的政策，政府他弄一條條例，你擠兩個element就行了，一個是感情或者一個所謂mental element，一個所謂思想上有關，譬如跟愛、與情慾那些有關，另一方面就是豁免新聞界，搞不清楚，想爭拗那麼久，想在這裡糾纏，但有些人借這件事又搞到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來搞，你想想為什麼，因為他想箝制新聞自由，很明顯借機，借一些所謂個人的糾紛，關乎婦女團體，就放在他們上台，就打壓新聞界，這個就是特區政府最無恥的地方。我覺得這件事，所以婦女團體就不要覺得這件事我們會阻礙地球轉，其實就不是的，你將矛頭轉向政府， 好了，好像有少少故障，看到馬上一個樣子出不到馬上一個聲音，大陸有什麼新聞？大陸有單是還未駁到熱傳，不知道是真是假，這個朝鮮的金正恩被捕，不是吧？可能是假消息，你知道嗎？剛剛才搞那麼大件事，幾分鐘之前見到有些網友在Facebook在傳，金正恩的姑媽還是姑姐，這兩天都在出來，證明張成澤出事了，他老婆也沒事，所以網上傳就說張成澤見事，其中一個告發者就是他老婆，所以你看一個獨裁政權很多小道消息，真是第一就小道消息多，什麼都沒有證實，第二件事就是家不成家， 老婆和老公的關係、父同子的關係、兄同弟的關係，全部都是擺著刀在後面的關係，真是害怕。不如我們想講這個話題之前，播一播今天袁國強接受Now訪問，談到有關於 叫做公民提議、公民推薦、公民提名，我們聽聽他怎麼說。若果任何的建議，無論你是用公民提名這個名稱、這個口號，或者是用第二個的名稱，若果最終是有削弱或者繞過，或者是跟這個提名委員會它那個實質的提名權是有相違背的話，這個 就會有機會違反了《基本法》的設計。好了，這個袁國強接受完訪問出來見記者說的一番說話，大家的關鍵詞就是那個口號也好，那個意見也好，那個公民提名的建議是實質削弱了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 就有問題了。削弱繞過或違反， 什麼叫削弱，什麼叫繞過，什麼叫違反呢？不如找阿李卓人出來談談好嗎？工黨的主席李卓人，李卓人你好。 是啊，就是這樣，他分明是沒有誠意諮詢的，一開波就封殺。三樣東西，你怎麼理解削弱繞過違反，你怎麼理解這三個說法呢？ 即是他削弱繞過違反，最後都是剩下一樣東西， 就是要殺了公民，就是一個殺字，是吧？即是要殺了公民提名。我覺得他這樣的態度本身，其實就是沒有資格做律政司司長。因為其實律政司司長本身，現在根本整個提名委員會的設計都沒有，什麼都沒有。為什麼你說公民提名不行呢？為什麼不可以設計到行呢？我覺得你作為律政司司長，你根本應該幫我們去想。 公民提名如果他說要進入提名委員會，怎樣進入法，怎樣令到提名委員會可以吸納公民提名，我覺得就是應該他做的責任，就不是倒轉他原來拿來封殺，因為根本你都未有提名委員會整個設計， 就是去殺了他,等於林滿光說,其實他們在叫做警察,他們在街上買菜,我們就很認真地希望香港有一個民主的進程,是合理的,我們工黨說三鬼制,三道門,意思就是其實變成我都不排除你用特權小圈子出線,但你又不要排除市民。 合理的對等的大家去討論,就變成好像他想大石砸死蟹一樣。李卓人,我的分析理解他們的做法,不單止否決公民提名,當然他覺得公民提名失控,保險系數很低,政黨提名他都否定,如果你覺得政黨提名,等於提名委員會一定接納,你算老幾,不讓我篩篩他,就讓你出線嗎? 這個是否回到最後可能是無論是1200人或者擴大到1200人都好,都是一定要經過提名委員會做把關做篩選才放心呢?你看現在的局是否就是這樣?是的,現在其實是普選和篩選的抗爭,很簡單,他們就一定要篩選,市民一定要普選,如果你篩選了之後才選的話,根本是侮辱市民,你選什麼? 你不是給市民一個真正的選擇,所以我覺得根本現在是他們的,如果是這樣談下去,他們是一定要篩選,然後接著他們一出招,當然是這樣的,到時你不喜歡我們的方案,那你就原地踏步,你是千古罪人,倒過來我就說你是千古罪人,我說他們是千古罪人,因為他們提的方案本身不肯 是真的實施真普選,李卓人,你同不同意,現在是再退一步,因為之前你說陳雲毅,他都有些類似可以接納公民提議的推薦的方案,現在是連再退一步,再連削弱繞過,甚至少少的違反,違反不說,只是削弱和繞過都不行。所以其實他現在還倒退一點,尤其他出自他的口,陳雲毅某個程度, 你都可以說是一個學者,他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當然他也有些位置在基本法委員會裏面,但撇開那件事,他起碼都會跟你想一下,雖然我都覺得他那個很迂迴,但起碼他都肯想一下,所以我最不滿袁國強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直接封殺了他,而他是出自一個律政司司長的口,也是出自一個他們現在所謂 政改三人組的口,那時候林鄭來立法會第一天就懶好口,現在什麼都不排除,然後就說我們聽意見,如果開始排除了,他們做完一些事,第一天就玩表面,現在就露出真面目了,就是要封殺。 我們是非常不滿,我們看到他們根本是想用法律來壓我們公民提名,來壓我們政黨提名,我覺得是很諷刺的,中國共產黨是最不講法律的,如果他講法律就不會留下,現在是非法監禁,大家想想,如果他講法理,我真的想問他留下,有什麼法理要監禁留下,在我家裡,我越想越慶,大家如果講法理的話, 刘晓波已经坐了这么多年,他就留下就监,就软禁足这么多年,是吧? 是哪一個無法無天的政黨，很清楚，你自己根本就是中共的無法無天，然後跟著你來到香港，為什麼要講法理呢，其實很簡單，他已經做了功夫，人大又決定了2007年的時候，根本已經剪了框框，所以他將自己有利的東西用到盡，他覺得現在香港的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對他有利到盡， 他就不是猛講法理，因為他的法理由他去解釋那裏閉，不是由法庭解釋，不是由法官解釋，然後他自己也用袁國強去解釋，我們就對不起了。你們的提議就是三鬼仔，跟民主黨的說法都很相似，有三方面，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提名委員會提名，我想搞清楽其實提名委員會提出提名委員會的位置是怎樣，是否若干個百分比的選民，例如8萬、10萬、7萬，提名了，然後提名委員會必然要通過他成為正式的候選人。 政黨都是一樣，是不是這樣的方式呢？我們同其他政黨不同的地方，民主黨不同的地方，民主黨有去建議提名委員會怎麼組成的。為什麼我們不建議的？為什麼我們不建議呢？我覺得免得進入他的遊戲規則，因為他經常說我們提多些意見關於提名委員會，我覺得很簡單，我提名委員會，我任你玩。 你最重要是給我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我是很清晰的，所以我免得跟他講提名委員會，但你講得對，到底提名委員會怎樣採納我們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呢？其實我覺得只要搭條橋過去就行了，就早知我們這邊提名了，你提名委員會就要採納，這個就變成你說削弱也好，你說提名委員會如果過也好，大家一個現在是政治嘛。 大家政治現實，他經常都說香港的法律要講政治現實，你為何來到這個位置不跟我們講政治現實？我們的政治現實就是我們想公民提名，我們的政治現實就是我們要政黨提名，為何你不去處理我們這班不只是看提名委員會這班呢？如果大家妥協，我又接納你提名委員會了，為何你不可以接納我們呢？所以其實我現在這個方法其實就是 我們已經屈了說我接納你有提名委員會了，我們已經讓了步了，妥協了，為什麼他們倒轉不可以妥協去給我們應有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呢？那你有些建制的你可以通過小圈子去提名，我又不會反對你，我不需要你那麼辛苦了，你又不用政黨提名，梁錦松要出來，你又沒有政黨，你又沒有公民，那你就去小圈子那裡提。 完全是最開放、最給市民選擇的方法，連建制派我都處理了，是去接納了。這是不是你們的底線呢？如果沒有的話，就對不起了，中環建吧，會不會這樣呢？那怎樣呢？中環建的，因為我們講了公黨是公民提名、公民抗命、公民投票，如果你沒有我們現在這個方案， 我們就是公民抗命，然後最後如果你弄了一個爛又好、半爛又好，大家市民一起去決定，我覺得這個也是市民有足夠程度是用公民投票方式去決定。好，我們談到這裡先，李卓仁，多謝你。好，李卓仁就是工黨的主席，他剛才回應了袁國強的說法，我覺得袁國強已經關了一條後門，他用到這個方法削弱 違反、繞過，其實你已經包圍了，是很離譜的，包圍了所有的東西，即是沒可能，你一個律政司司長出來說什麼削弱，什麼叫削弱？ 用了大陸的概念， 你不可以理解，香港的法律不是這樣理解的，有就有，沒就沒有，有違反就有違反，沒有違反就沒有違反，什麼叫削弱？ 例如你在街上用粗口罵人一句，削弱香港的治安公信力，那又犯法嗎？ 不行的嘛我打了你就是打了你沒有打到你就是沒有打到你我是要你清清楚楚一個黑與白之間你不會有灰色地帶我恐嚇你恐嚇你我不是恐嚇你就不恐嚇我削弱你公信力算不算削弱算不算是違反現有的法例不可以這樣理解所以我覺得袁國強我不知道他好人壞人我不認識他訪問過他這麼大把而已 你當你一個接受英式法律訓練的資深大律師 在一個壞的制度下都會變成壞人 都會用這樣的語言這是完全是內地的語言來的內地的語言有沒有問題呢你說你的方案不行林記你的方案不行因為你削弱了提名委員會的能力 689最初他未選特首的時候民調很高因此他就影響了提名委員會的成員選他不選唐英年削弱了提名委員會禄伯就非法上台用袁國強的看法又或者人們扔個老母西扔彈其實目的是要侮辱這個特首 令到他的公信力形象受到損害 但法庭或警方要抓人要起訴律政司要起訴的時候就不是說你令到特首的公信力受到損害你是扔了一隻彈令他身體受到傷害所以告你嘔打是不是應該這樣所以這件事情完全令到如果連這樣用梁振英挾民望去逼退唐英年 這個都已經違反了基本法了是吧會不會呢我另外電話1838登山等緊登山是你好請說林記有什麼高見沒有我想說公民提名和提名委員會好那就跟這個大陸中共政府去談這個普選這件事其實我想習慣了跟他溝通的話 不如試試跟他玩文字語言遊戲怎麼玩呢怎麼玩法呢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委員會我們不需要理解為好像那個什麼大廈委員會或者屋邨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我們不需要理解為是一個殼或者是一個房裡面坐滿了那個叫委員會我們可以理解為它的架構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全民那就是全民是什麼呢就是十八區的選民這個委員會裡面除了有十八區的選民之外也可以加上剛才李翠仁李翠仁說過的政黨提名因為這個委員會裡面剛才我說的十八區選民 我當300多萬300多萬說出來的東西可以除一個數令到他可以跟政黨提名的數拉近因為政黨提名我頂多不知道政黨提名的意思就是這樣你在立法會裡面的選舉裡面拿到若干個百分比的選票舉個例譬如說有200萬人投票 你拿到5%的選票你就有資格去提名一個候選人其實很多國家都是用這個方式或者用國會佔的議席的百分比多少以上你就可以有權去提名總統的候選人這樣的方式但是香港我記得基本法裡面好像說明就說那個 那個特首是不可以有政黨沒有特首是不可以有政黨沒有我記得好像不是基本法說的是特個特首選舉條例說的所以回到剛才那件事我們嘗試將那個對委員會的理解和思維擴闊到就是說全民都可以都是個委員會裡面的委員其實是不是已經符合到他們說的不要繞過不要削弱還有什麼話 不要違反但是丁先生你這個提議正好跟學民思潮裏面的提議是不謀而合的學民思潮就是這樣提議的其實 我覺得跟中共玩這些東西 真是玩文字遊戲，因為你跟他怎樣講理論，你跟他講什麼理由、什麼數字、什麼理據，他全部都可以歪曲的。既然大家都是這樣玩，那為什麼不跟他玩文字遊戲之餘，又符合到他提出來的要求呢？於是 我又沒有破壞你的提名委員會，還有大家都沒有對這個提名委員會的架構，或者暫時來說都沒有一個既定的方案，說這個委員會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明白，所以我剛才聽，多謝你，丁先生，多謝你。如果你留意丁先生留意到這個新聞的報導，梁愛詩前 律政司司長都有回應過這個由全民或者全部選民組成的這個提名委員會，他認為有什麼問題呢？大家聽一下。第一，他說提名委員會是要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參照嘛，八九不離十嘛。李飛說的嘛，李飛說的嘛，八九不離十，什麼叫八九不離十呢？那麼要參照，參照什麼啊？ 參照四大板塊，三百多萬選民是否四大板塊的組成方式呢？就是由工商金融、專業、基層市民、勞工和政界，前面那三個是，但後面那個不是，政界哪有那麼多人？你一個香港市民就可以找到方法解到成為四個裡面的。這個第一，我不是按照游戲規則，我聽他怎麼解。第二件事，他很好笑的，他說公民提名怎麼核實身份證號碼，那麼造假那怎麼辦？這個懷疑其實是合理的，但是問題是今天不知道哪個早上說過，就是說 既然香港人現在都換了智能身份證，如果這個核實都過不到，我們花了這麼多錢來做這個智能身份證有什麼用？我覺得梁愛詩這個說法似乎對於世界上發生什麼事一無所知，因為無論在台灣地區、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或者有很多其他部分有公民提名的國家， 他都是這樣做的，都是有核實的，你就用別人的核實方法就行了，有多難？宋楚瑜怎樣去繞過國民黨自己要參選的，那就用公民提名，10萬8萬票，怎樣核實都要核實的，那就做了，沒問題。所以剛才你說四大板塊和核實有困難，其實都不成立。是啊，不難搞的，就是了，不過他不要你而已。 藉口來的，所有事情他就是不想搞普選，只是說那麼多，所以你最初說要公民提名就說不行，接著你不要搞公民提名，現實一點，到你有三個政黨，即是政黨提名，三鬼制，現在都說是不行，連削弱提名委員會都不行，即是不用談，簡單來說他們要控制篩選，都說完了。 好，多謝你丁先生，拜拜。 削弱他不行，不過他因為很削，不一向都是。所以根據他的說法，梁振英都不應該當選，他用這個黑材料，還有他的協民望，都已經削弱了唐英年的民望，又是不行的。好吧，休息一下，再見。如果是有普選的話，我相信就會有很多對香港有心的人士會出來參選。 若果最终是有削弱或者绕过或者是跟这个提名委员会实质的提名权是有相违背的话，这个就会有机会违反了《基本法》。大家就不要用一个好像去街市买菜这样的方式去评估。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封烟热线 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林记。 刚才我听到阿清，由清源讲，汤家骅 說到有人說他出賣香港賣港賊，說不到，雙眼通紅，哽咽，想哭不想哭，司徒華完全都說不到聲，提到香港泛民是否叫價太高呢，剛才我們跟李卓人通的話，所謂叫價太高，就是說三軌提名，不是三隻軌，是三條軌道，就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提名委員會提名，如果這樣都叫價太高的話，莫非湯家驊議員覺得提名委員會改良一下，加入一些民選成分，讓區議員民選議員進去，中央就會接受了，就可能會被泛民入閘，於是普選一人一票就會水到渠成。我不知道湯家驊是否接受這種方案，我想問是不是呢？你覺得是不是他就這樣覺得OK呢？ 我真的不明白他所謂真普選，現在我們很簡單一個真的普選，現在的問題就是很明顯，為什麼我們要叫那些叫價，那些叫價就是促成真普選的叫價，你有一個替代方案，你真的有個真普選，他真的給真普選給你，又怎會叫價太高？很簡單，要求一件事就叫真普選。 我不知道湯家驊能不能保證改良後的提名委員會，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改良，真的會促成一個真普選。在他心目中，真普選的意思是否說有機會讓泛民進去玩一下，泛民很闊的，光譜很闊的，馮偉光算不算泛民呢？算的，他的老友又算不算泛民呢？他現在都算<笑> 如果這樣的話，算不算什麼叫泛民呢？張炳良，行不行呢？好像今天我看到提議，好像說善仲佳都有機會普選特首，善仲佳都算了，算不算？算了，不知道，很難界定。 想說回剛才你們剛剛說的公民提名那方面，不管哪裡都是說想說三鬼提名，或者是公民提名委員會放大成分，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現實的政治環境，我們是有需要不同的方向去講這些。但其實如果你說提名委員會，其實都有些好像剛才李卓人先生說過的方案，就是直接公民提名完之後要或者政黨提名完之後要這個提名委員會去承認，確認這個方向是 可以可行的方向，但我不知道中央會不會接受。在一個非常可行和切實可行的方向，都符合所謂符合《基本法》即是現在的框架，不能框架是怎樣做出來。當時我在一點鐘的時候就剛剛在大陸那邊過關，回到羅湖線，是的，特東鐵線回來，那時候我在那段時間聽到，就是說這個從東鐵線入一轉的觀塘線，那叫做在觀塘至北角之間那裡 暫停服務我都聽不到壞什麼，通常廣播都很差。其實將軍澳線暫停服務，全個將軍澳線停了。他沒有說將軍澳線暫停服務，他只說了觀塘線那一段暫停服務。將軍澳線暫停服務，我就是靠兩岸線都有個人打上來， 就是MTRFD那裡才見到 整條將軍路線是暫停的，我要差不多搭了三四個字車裡面才廣播，都講了這句。其實這種擠牙膏式的發布方法都挺有問題的。 你覺得他們的宣佈廣播系統，這個都是有港鐵這麼久都講不久，他壞車的宣佈系統 那些資料是少得很可憐的只是故障兩個字鬼知道什麼事是不是是啊故障兩個字不是啊如果這次無緣無故這麼遠聽到一兩個站有故障說真的一句你走多兩個站都不知道計算是壞是不是他說得不清不楚的不知道不清不楚那就不提供不提供資訊給你 這間公司說想蓋上想上去到才發覺沒有服務經常都是這樣你沒有影響是嗎你自己沒有影響因為我不是去那個方向你不是去將軍澳的搭東鐵線就去其他地方的沒錯我自己就沒有影響但是聽聞影響都很嚴重將軍澳線又 就壞了,然後沒多久之後又作弊車,整個將軍澳就出事了,整個將軍澳就被人困住了,變成孤島了,這個真是大劑,好大劑,好,多謝你先,黎先生,不客氣,有一宗很生氣的看到,田北辰說港鐵整體應變可接受,他是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雖然 寶林站沒有巴士但整體應變可以接受寶林站那些不是人那裡沒有巴士像范國威說了完全沒有巴士錯的應變都可以接受其中一個站沒有巴士就已經衰了還有一個叫陳鑑林說港鐵的應變算快的陳鑑林、田北辰這類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搭 港鐵的習慣我想相信都是沒有司機開車司機你就這樣說算快的或者沒有什麼問題你是站在什麼人的角度去講這個問題當然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你說這樣的應變就可以接受那些不是人就死了很簡單現在張炳良出來說如果確定按照服務的表現安排的機制的定義屬於港鐵公司控制範圍內出現的事故延誤達到5個小時港鐵要罰款750萬我想問你法律的角度看什麼叫做港鐵公司控制範圍內出現的事故呢這個要看它的界定的法律範圍來看這個 is the act of God 天意來的<笑> 中文譯做不可抗力不可抗力算不算不可抗力勾到一些東西下來那就看看要看報告所以慢慢又審可能寫成是這樣就行了所以有些人經常寫螺絲鬆脫等於有交通意外就說要避狗不可抗力經常都避狗有隻狗可能又經過鐵路頂每次都是那隻狗楊先生你好楊先生 喂是不是我是你是不是楊先生請說港鐵可能快會停又要加一毫子又要弄全部的電力裝置幕門就不收了又變成一毫子收這個不過其實想說政改現在特首這件事他們就是僵持不下其實大陸那些你說什麼他都被禁了基本上 反過來想會立法會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例如他們現在說現在不是有一個分組點票的機制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既然他們認為分組點票這麼好又說有十大之前又文匯大公說十大不知道什麼政績是不是反過來可以說提倡不如說 既然分組點票這麼好不過你有什麼案都分組點票政府議案都應該分組點票絕對要反其道而行等他們怎麼說以他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直都是這樣我們都支持的削減議席削減到一個立法會議席一個都夠了那就是主席自己做完算了整個立法會代表完行不行 用這些很荒謬的方案提出來是不是這樣我意思是這樣其實也有好處如果一旦成功了不是專門找人來講 因為他很怕你街市講價所以叫你不要街市講價這種是跟爛仔打爛仔交著用爛仔招的我完全同意這一點不要街市講價就是你我要什麼你就給什麼我就是這麼簡單林煥光你說不懂反過來說嗎你不要講價不要講價就是說你要多少就給多少你要一百萬我就給一百萬你要二百萬我就給二百萬你是吧就是這個意思而已那你大家願不願意接受呢 如取如攜這件事你願不願意接受呢這樣解而已多謝你楊先生好拜拜接著就是洪先生洪先生大家好請講我就想講一下這個政改假諮詢有很多謬論我真的不出聲駁斥他都不行的好像湯家驊所說的你們叫價太高現在解釋講價什麼叫價在這個普選裡面只有真普選和假普選 中間是沒有灰色地帶的這個真普選是理所當然的這個不是叫價你將一個真普選說成是叫價你本身就在侮辱真普選有中間的嗎有灰色地帶的嗎這些人就在混淆邏輯還有些人就說一人讓一步什麼叫一人讓一步如果有人說要強姦你家人你可不可以說一人不好一人讓一步 非禮摸下算行不行有些事根本是不能讓的是非黑白這些事底線很清楚真普選和假普選當中是沒有讓一步的讓一步就是假普選沒有灰色地帶的這件事而且你談判的人你本身要很清楚你自己要有底線的你不說出你的底線我的底線就是不會接受提名和不會接受假普選你不亮出你的底線你怎麼跟別人談判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裡你怎麼跟別人談判還有對方說那個諮詢完全是假的他不是聽你意見的你好像林鄭月娥他說過兩次的說話是很離譜的一次就是說我們諮詢不只是諮詢那些具有強烈意見的團體或者個人 你有意見他就不諮詢你這些說話是很離譜的叫諮詢沉默大多數還有他說過他就說提名那裡強烈意見的人就不諮詢根本就是有商有量他說如果你們有強烈意見呢 這些就是沒有商沒有糧他是反過來的原來人家所說的有商有糧是你有強烈意見他會肯聽肯接受這些才叫有商有糧他是反過來的如果你有強烈意見你堅持公民提名即是你沒有商沒有糧跟解放軍碼頭應該反過來說還有其實我們 老實說真是丟掉幻想準備抗爭因為現在不斷有些人在說很多謬論他就是想測試一下你們香港人看看你們是不是智障如果他發覺你有白癡的智障徵象他就會吃著照片如果你們是站硬的首先我們不怕沒有普選因為 老實說沒有普選政府要承擔很大後果的嘛 抗爭很簡單的你看看泰國看看 你改什麼名字都沒有人會跟你說的還有一件事我們買了之後就是我的財產你買也是不用改名的我想說一件事現在如果有商業奇才應該會飛身去註冊這個路務西的專利商標因為肯定發達而且年宵我可以預告一定可以 一定會有很多老母西賣的，一定會的。多謝你，他改了名字就不會有侵權的問題了，是不是改了？陳小姐，你好陳小姐。是，森哥。好好聽，這個是不是App打來的？是，App來的。你在哪裡啊？在香港。好，請說吧。 我想說所謂的叫價，我有參加D-Day 2， 每個人都是均等的，然後他可以將陳文毅、湯家驊那些，他將他分為那些都是叫做有公民提名，但是有差異的方案。我就覺得很奇怪了，公民提名第一件事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大家都是平等，每個人都是均等的，跟著他可以將陳文毅、阿俊斌、湯家驊那些，他將他分為那些都是叫做有公民提名，但是有差異的方案。我就覺得很奇怪了，公民提名第一件事我們最主要的就是大家都是平等，你那票等於我那票，大家都是一樣，提名權平等，沒錯，參選權平等，沒錯，為什麼現在湯家驊、陳文毅那些，他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選一些人進去代表你們，然後意思是說那些功能界別那些提名那些都是叫做，那些不是公民提名，公民提名，擴大的提名委員會那個所謂民主成分而已，怎麼算公民提名呢？ 歸納了公民提名，我聽了我的心就很難過，這就是問題，這個歸類這個category的做法是有問題的，他將所有坊間梁愛詩什麼那些方案都叫做是公民提名的，只不過是有差異和沒有差異而已。梁愛詩哪裡有公民提名啊？所以我為什麼我一定要在這裡講一講，我聽完我的心是很難過的。是戴耀廷講的？ 他們不等值那些都當是公民提名，然後跟著他們又有個seminar，不是seminar，就是有個叫做facilitator，跟你講，就是你們怎樣去bring out the question，我覺得其實因為他有個guideline的，我就當然就是說我只是會選學民思潮那個一人一票，大家平等，你沒理由你那票，提名那些功能界別那些，他等於10票，我等於1票，這個不等值，他們不等值那些都當是公民提名，然後呢就facilitator，他說alright，有什麼看法，怎樣怎樣，我那個facilitator他都算是好，但是我more or less我是看到他們原來是educate了他們，原來他們是有個agenda，我覺得他其實想去convince我去接受他那一套，這樣啊，不是公民提名的，不是公民提名，為什麼你可以將他歸納在一起呢？這個我值得找戴耀廷出來 解釋一下，成個原則是這個很重要的。分隔的就是均等和有差異。 沒錯，這個很重要。 什麼均等？人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就不是 共民提名了，好，我想說的就是如果選來選去都是選回阿爺去想找回，不如不要再選了，我們要攤新聞，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多謝你。 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年文，大聲台，還聲於民。